只有孤独，最初的、最远的、最痛的领悟，遗忘了所有的路，那些快乐都已过往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你在我的心里是最美的太阳，你的光辉照在我。